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07集，召唤天雷。冬至还活着，他没有被海蛇的胃液消化掉，不过他怀疑自己将会以史上最丢脸的方式挂掉，被海蛇体内的味道熏死。这是一场他绝对不想再回忆的经历，前提是这一次他还能出去。上次对付三头巨蟒是刘清波动的手，事后无数次回想刘清波脸上那种恶心的神情，冬至还觉得好笑。但风水轮流转，现在终于轮到他亲自上了，冬至已经笑不出来了。有罡气护体，除了难闻的气味之外，海蛇体内还算宽敞，冬至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阻碍，却要努力在海蛇的体内寻找弱点，一个能够从内部突破出去的弱点。如果找不到，那他可能就永远也无法离开了。不同于海蛇身上的鳞甲，它的内部器官都很柔软，但冬至不知道它哪个器官是突破口，他决定每个地方都试一下。于是在外面的刘清波等人就看见海蛇突然之间狂性大发，翻江倒海，连海蛇自己也料不到，他以为随意吞进去的小虫子竟能在他体内开疆拓土，令他痛苦不堪，只能张嘴呕吐，想要把体内作怪的货源吐出来。冬至在海蛇体内也不好受，他想继续往下探索，海蛇却拼命地将它吐出来，他不得不借着剑光开路继续闯入更深的区域。 胃往下是小肠，大肠，大肠，大肠再往前不就是上次对付三头巨蟒的法子吗？ 只是上次动手的是刘清多，这次却要轮到自己了。看了长手剑一眼，冬至苦笑， 抱歉。 剑光隐隐发亮，明灭不定，似在应和他的话。在海蛇的威力下，森罗群岛现在几乎完好，岛上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不说，连许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，更不必提在海啸肆虐下的刘清波众人了。他们要不是修行者，现在早就尸骨无存了。冰魔伊丽莎白肩膀上各拖了一个人，分别是刘清波和莉莉丝。伊丽莎白是在场唯一可以悬于空中的生物，狂风巨浪同样奈何不了他，但他对于眼前的妖兽恨得咬牙切齿，却无能为力。 我的冰雪古堡，我建了三天三夜的冰雪古堡， 伤心的眼泪从伊丽莎白的脸上滑落，就像冰珠在冰雕上冒出来，令人难以辨认，只能从她气愤不已带着哭腔的语调中辨认她此刻的情绪。刘清波翻了个白眼， 你喊破天也杀不了她，不如留点力气想想该怎么办。 那怎么办？ 伊丽莎白将拇指放入嘴巴里吮吸，与普通的三岁小女孩不异， 头部是她最脆弱的地方，他两只眼睛也已经瞎了，不如从他眼睛那里进去，破坏他的大脑，就可以彻底杀死他。伊丽莎白，你还能用冰雪攻击他吗？ 可以是可以，但他根本不怕，冰剑到了他身上就会自动消融，连冰层都困不了他多久，刚才已经试过了。 只要给我们争取几分钟的时间，你先用冰雪冻住他脖颈以下的地方，我们集中全力攻击他的眼睛，试试可不可以把他杀死。 糟了，他又要出来了。 伴随着莉莉丝的声音，海蛇周身的冰层寸寸碎裂，眼看就要彻底挣脱冰雪的束缚。 来不及了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，我喊一二三，伊丽莎白你再次冻住他，莉莉丝你带我上去，我们准备出手。 好。 莉莉丝也许是军人出身，说话做事都有种飒爽利落，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再跟刘清波抢夺无关紧要的指挥权，干脆地答应了一声， 让伊丽莎白将自己拖到刘清波的位置，抓着他准备开启飞行器。 一二三， 刘清波的一声令下，伊丽莎白再度挥动手臂，加固海蛇周围的冰层。白色的冰雪层层堆叠，最终将海蛇凝固在冰山中央。看似杂乱无章的冰封和冰凌里，透着几乎美妙的艺术感。莉莉丝忍不住感叹， 太美了。伊丽莎白如果不是妖魔的话，也许可以去艺术学院进修，她一定是教授们喜爱的那种天赋型学生。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情，眼下她与刘清波飞至半空，刘清波忽然抽剑出鞘，在莉莉丝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刘清波已经推开莉莉丝，跃向海蛇的头部。 你疯了吗？这是在半空中。 莉莉丝睁大眼睛，正当她以为刘清波会摔下去的时候，剑光忽然大盛，将对方整个人包裹其中，化作璀璨的剑芒掠入海蛇的眼睛里。原本的眼睛现在只剩下一块空洞的部位，血肉模糊，剑光在那里爆开。海蛇嘶吼一声，身躯扭动，冰层忽然悉数炸开。伊丽莎白连忙加固冰雪，但无济于事。癫狂的海蛇彻底将浩瀚的冰层砸碎，尖利的獠牙一张一合，张嘴就咬下伊丽莎白的一条手臂。在伊丽莎白的尖叫声中，海蛇的尾巴重重地甩在不远处的满月岛上，迷宫悉数坍塌，化为泥水流入海洋。章鱼梅卡不得不再度变大，以免秀珍的身体被海浪冲走。 我觉得我要被淹死了！ 梅卡大喊大叫，惊慌失措，边上紧紧抓住他的触须避免被冲走的柳四禁不住面容抽搐。 章鱼也能被淹死吗？ 莉莉丝驾驶着飞行器在海蛇头顶落下，勉力地扒住海蛇的身躯，瞄准他的另一只眼睛开了几枪，也不知道是否命中了海蛇身体内部的软肉，直接就被狠狠地甩了出去。肯塔扒着一艘快艇在海水中沉浮，作为信差大师的弟子，他并非此行的降头师中最出色的一位，却因为上次参与过跟宋恩和天魔的决战，随时保留了几分机警和谨慎。在其他同伴都被诱入冰雪古堡时，肯塔却持不同意见，最终被留在了外面。结果之前古堡坍塌，他幸免于难。可惜降头术对海蛇这头庞然大物根本不起作用，反而会加速对方的疯狂。肯塔只能随波逐流，眼看海蛇越发疯狂，心里也越发绝望。 以现在的情况，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杀掉海蛇。一场好端端的比赛，最后怎么成了所有人的丧命之旅呢？ 肯塔想起自己师父信猜大师以命相护，换回自己的性命，结果发现自己非难没能闯出名头，为师父争光，反倒很可能陨落于此，不由心生黯然。忽然间头顶传来一声巨响，肯塔慌忙抬头，发现不知何时迷雾已经尽数消散，天空堆满乌云，云层中亮光隐隐，似有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袭。 这种时候下暴风雨，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。 肯塔发现人类闻之色变的降头术，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本如同小孩似的玩具，不仅不堪一击，甚至连半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曾经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，但现在这份骄傲被彻底的击溃粉碎，而他也只能像蝼蚁一样祈求上天仁慈，为他们腾出一条生路。雷光之后，天雷滚滚而来，没有像肯塔想象那样劈在自己头上，而是源源不断地劈在海蛇身上。肯塔这才发现，不远处有人一手持剑，一手引符，似乎在…… 他在做法召唤天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